走上独木桥，回头一看才到半山腰，巡山漫错过荒村古道，看见座和尚庙。谁不是来人间头一遭，管不了太多的帝侯天高，但敢对佛陀撒个娇。只叹那光阴催老，啊，怪一阵春风流浪，看不破这尘嚣。他是个偷心的，thank you.